你买棺材知唔知定啊？ 买棺材不如买骨灰庵。 你睇咗陈晓蕾嘅《死在香港》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门小女》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英树女》未啊？ 正所谓命不该绝，我哋唔喺度坐以待毙嘅，我哋继续发声， 电光独龙尊， 反共救地球，贱命一条，你同我斗。刘西良，千祈唔好走数啊！ 周博言，你记得铺头啊？ 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 夺命捞数， 笑先得噶。 好啦，又到呢个星期二啊，呢、這个都仍然系夺命双雄嘅。咁另外一雄咧，就因为星期二咧就经常都要开嘢嘅佢。 冇错， 系啦，咁咧就要应付啲客。咁就唔係做卡拉 OK 喎，咁咧就係應付嗰啲即係做 freelance 好慘嘅，其實，因為啲客都好多要求， 同埋通常都係改嘅。通常都係咧，佢哋 weekend 咧就終於有時間可以睇啲片啊，睇啲貨啦咁樣。睇完之後咧就好多 comments 啦，於是咧就去禮拜一、禮拜二咧就開始就掟翻啲嘢俾佢，咁佢就要改改改。咁於是咧禮拜一、二咧就通常好忙。 係啦，咁咧就嗱，我哋以我哋嘅呢個咁嘅陣容咧，其實就等於羅伯迪尼路就搭呢個迪加比奧啊，而家 係 咁就加多一個馬田士高西斯，又得唔加都得咁 滯，係啊，好黃啊啲騎士高西斯， 或者到時到後就有個光頭嘅弗比特出現都得嘅， 都得都得， 始終都係四個人， 係 咁咧就係咧， 咁有個光頭弗比特一路喺度，係 。但係光頭不比特咧都冇一個叫做呢個 Angelina Jolie， 所以就好少，因為冇呢個女士吸引咧，所以光頭不比特咧都係隱身喺呢個背後嘅。 係咯，我哋冇 Mariah Carey 啫， 有250億就得啦。 係啦， 五二百五十一條毛我哋又有， 或者第啲嘢都有嘅。 好啦，咁一陣間我哋先講，再講下呢個澳門嘅250億開幕嘅土豪式開幕禮啦。今日一開波我哋講過一單。都幾有趣嘅事件， 哇！勁啊， 係啦，就係、是、呢、這個據說啊，就係呢個山東曲阜咧，就出現呢個異象。係，據說呢、這個孔子嘅後人啊，孔慶東啊，好似 係，係 孔慶東係孔子嘅後人，就佢身邊嘅密友通告咧，就係、是、咧孔子咧嘅呢個原，即係佢出生地咧， 係 就出現異象啊， 係 就落薄啊，即係十月落薄啊，仲有呢個就係、是。刮大風啊咁樣，個原因咧就係、是、同一件事有關嘅，就係、是、中國有一個組織就將一個叫做孔子和平獎， 嗯， 就頒咗俾一個非中非友好嘅一個總統， 是 就係咧呢個津巴布韋嘅總統穆加貝， 係 咁咧就我諗孔子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 嗯， 或者孔子嘅後人，我唔知道孔慶東有冇感受啦， 嗯， 但孔子我諗本身都會激到翻生其實。 直情是系啦，首先孔子就从来都好似冇乜讲世界和平。 嗱，孔子其实有两样嘢激到翻生嘅。我谂喺穆加贝获奖之前咧，即系攞到孔子和平奖之前咧，我哋嘅伟大嘅中国领导人就喺英国同英女王喺度饮酒嗰阵时咧，就发表演说，即系冚世界都瞓晒觉嗰个场面嗰阵时咧，佢就讲咗另外一样嘢出嚟，就系中国 更劲。 四千年前就已經有以人為本嘅思想，同埋有法治精神， 係啦， 嗱人本思想咧就我哋從來都覺得係一個儒家孔孟之學啊， 嗯， 所謂人本即係以人為本， 嗯， 所以孟子嘅聖賢論啊等等咧都係人本思想， 修身治國平 衡，係啦，孔子都係強調呢個人倫啦， 係 強調呢個即係自己推己及人啊，人倫啊等等都係人本思想。咁啊，孔子就生於春秋戰國。咁即係話比孔子再早成千年已經有人出提出呢個人本思想啦、 啊。 我諗孔子都拗晒頭嘅，其實。 係，仲有法家嘅思想添，原來。 係啦，咁啊，韓非啊，仲大鑊。係，即係法家就後於孔子添啦。 係啦， 即係話法家咧就係、是、咧，就係、是、四千年前就大約咩時代？即係啲聽眾有個概念、嗯、就係、是、中國嘅夏朝。 誒係。 夏朝咧就是、夏商周啦。如果我哋讀歷史，嗯、中國嘅信史咧其實應該係嚟自咧。商朝， 嗯， 因為商朝嘅甲骨文出土咧， 系 就係、是、喺殷墟嗰度咧，就係、是、有記載到商朝嘅一啲事件，同、嗯、埋一啲銘文裏邊。 系、 嗯、咁，但係夏朝究竟係咪真實存在？夏朝嘅制度係咪出現過誒咩井田制或者係嗰啲咩 夏禹治水啊？ 係啦，夏禹治水究竟係部落嘅傳說啊，定係一個即係可以信納嘅歷史咧？喺、嗯、中國嘅上古史嘅學術界裏邊咧，係仍然有好大嘅爭論。係。 咁所以我哋偉大嘅習近平就除咗佢嘅論文好有創意之外，另外一個人一模一樣之外，佢對上古史嘅研究都相當之厲害。 係啊， 就可以咧就將中國法治同埋呢個嗱係咪法治都成問題啦。 嗯， 即係嗱嗰陣時我據說咧夏朝應該係部落社會嚟。然後咧就捉咗你嘅戰俘嘅話咧，就唔使用法，唔使依法嘅。總之你係戰俘就係攞去陪葬。係 啦， 呢就係奴隸部落社會，同非洲一樣。係夏朝就係咁，但所以我就唔明究竟同法治有咩關係？ 法咪就係即係捉咗你， 即係先係殉葬， 係啦，跟住攞去食咗佢啊，係啦，或者 惡法就用活人嚟做祭祀同埋殉葬嘅。 係啦， 咁咧就人本思想可能都係以食人啊， 係 啦，或者唔食個頭啦。即係個部落社會嘛，部落社會好多時就係部落戰爭就係咁嘅喎。你而家南美洲都係咁嘅，以前嗰啲瑪雅人就係將自俘獲嘅對方啊，就係活祭啊嘛，喺嗰個金字塔裏面解剖嗰、那個攞個心出嚟嘅嘛。咁就呢啲係部落社會嘅一個維即係當時下四千年前影響中國就應該係部落社會。所以如果孔子聽咗呢個習近平呢一番演說咧，我估喺雙重打擊下邊咧。就應該破墳而出，我話甚至係咩咧？就係睇阿孔慶東嗰個報夢俾佢聽，就係叫佢咧，就係要幫自己平反。 係，但你話孔子如果佢彈起咧，其實都彈起過幾次添㗎啦，睇法，因為之前都頒過俾係啦，頒過俾連戰啦，頒過俾普京啦，亦都頒過俾卡斯特羅啦，但係全部都唔受嘅，全部都拒絕領獎嘅。照計就彈咗幾次啦，不過今次再彈第四次起碼啦。 哦。連戰好似就攞條水草綁住， 綁住抽銀紙， 綁住一抽銀紙 啊！係 啊，咁但係咧，佢就據說好多人就話：，你哋唔好笑呢個，即係民間嘅活動。但佢又唔係喎，佢你知中國所有民間組織都係得到官方認可， 肯定啦。 係啦，如果唔係，譬如零八憲章咁樣就要坐監， 係啦， 起碼坐十一年。 係 咁，所以咧就呢個孔子和平獎嘅組織咧，其實得到文化部嘅批准嘅，係即係喺官方認可下邊嘅一個。孔子獎啦，今次頒俾穆家貝之所以咁有趣咧，咁有創意咧、嗯，就係穆家貝就係非洲嘅大獨裁者。 嗱 呢個你任何講起喺一個鬼佬傳媒記者眼中，佢、有幾個大獨裁者嘅，其實一個就係叫做中非共和國嘅皇帝博卡薩，就係食人嘅；一個就係烏干達狂人總統阿敏，亦都係食人嘅，就係將佢哋啲部落啊，又係部落思想嘛，將嗰啲即係叛變嗰啲人咧、就煮咗佢嚟食嘅。咁啊，另外一個第三個要數嘅非洲長壽嘅獨裁者咧，就係呢個非穆加貝穆叔啦。 佢就在位咗起碼27-28年，因為佢87年嘅12月31日就登即係成為總統嘅。咁啊80年先獨立咗嘛，呢個即係津巴布。 津巴布 係之前係叫羅西 係 啦，羅德西亞係啦， 白人統治嘅嗰陣。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佢已經在位咗27年啦，起碼咁 即係獨立之父就一路做 係 啦，做到而家啦， 不斷咁連任啊，連任再連任再連任，咁樣即係淨係睇呢個連任任期咁都睇到係一個獨裁者啦。咁亦都有啲即係講法就係話其實個人權記錄相當差嘅。 對付國內嘅反對派啦、種族騷亂啦等等咧，絕不留手嘅，即係比法家更法家嘅。 係 就居然攞咗孔子獎都唔緊要，仲要孔子 和平獎。係啦，究竟佢即係有啲咩對於，因為孔子和平獎咧，都係愛嚟抗衡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都係講對於世界和平有貢獻嘅。 但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咧就有幾個原因嘅。我估計啊，嗱，穆加貝同香港嘅關係好密切，同阿成龍嘅關係都好密切。 嗯， 真㗎，唔係講笑啦。 點解？ 穆加貝個女咧就喺城大讀書嘅。 好係 真㗎，大家上網唔係亂吹嘅。大家上網即刻揾到嘅， 係 佢老婆曾經喺香港毆打呢個英國嘅唔知《泰晤士報》定咩嘅記者，就鬧上法庭添嘅。 係係 ，OK。 咁佢亦都係買咗一個成龍做代言人嘅一個發展商嘅單位嘅。 係 係啦，唔知叫龍寶定唔知乜鬼嘢嘅。 係 OK OK。 係啦，鬧個即係一周刊，我記得咧就起個底添嘅。 OK。 咁穆加貝喺個女啦，即係皇帝女咧，喺呢個城大就有保鏢添嘅。 哦。 喺城大出現。 不過葉薇咧？ 依件事應該佢老婆揼記者嘅時候，應該就係大約4年前到啦。 即係而家應該係不咗業，就唔係再 唔知有冇留班。 哦 ，OK。 嗱，應該嗱，如果為咗中非友好咧，就冇理由穆加貝個女要留班嘅，我覺得。 冇理由。 係啦，咁但係我就唔知佢城大究竟讀邊科嘅。如果有網民咧發現呢個新聞咧，發現穆加貝個女嘅行蹤或者佢讀咩科目咧，就可以話俾我哋聽喺度留言，究竟呢、這個嗱點解穆加貝個女同埋個老婆會喺香港揼記者咧？ 亦都香港買樓咧係有原因嘅。 係， 因為穆加貝係中國喺非洲咧， 嗯， 所謂長期友好嘅，佢有幾個嘅，嗱，有啲已經過咗身嘅啦，就係、是、譬如以前呢個卡翁達讚比亞嘅總統， 嗯， 咁咧中國喺毛澤東年代咧、嗯，當全中國人民都餓死，冇得食嗰陣時候，要食嗰啲食泥嗰陣時候， 係。 咁咧，佢就將嗰啲錢咧就搬咗去非洲， 食人質嗰陣就 就係啦， 人質就冇得食， 就資助呢個坦桑尼亞同讚比亞起鐵路，就叫做坦讚鐵路。 OK， 咁你問阿曾玉成一定識㗎啦，當時支援呢個亞非拉嘅兄弟啊， 嗯， 其中一個代表作就係坦讚鐵路啦。 係， 咁咧就所以咧，讚比亞咧就係、是、獨裁者咧，都係同中國關係相當之好嘅。 嗯， 咁就但係烏干達阿敏咧就唔係嘅，烏干達阿敏應該就係同英國關係好啲嘅。 係。 咁所以咧，一路之後咧，其實好多烏干達嘅難民咧，喺亞敏年代咧，或者之後種族屠殺咧、嗯， 就去咗英國， 係去咗英國嘅。咁、嗯、另外呢個中非共和國呢、這個博卡薩咧，就已經應該死咗噶啦。咁、 嗯、 所以唯獨是咧，咁多時經歷過咁耐嘅呢個非洲嘅戰亂， 係 而同中國有穩定關係嘅咧，其實都係獨裁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好多已經落咗台噶啦。其實 係 咁，所以。嗱，我覺得佢一路以嚟呢個孔子和平像咧，都揣摩到官方嘅心意。 嗯， 第一個班比連戰，當時咧就國民黨主席嘅仲係，亦都係共產黨積極拉攏嘅對象。 係， 就係、是、咧希望通過黨對黨嘅談判咧， 係 就令到咧就令到台灣嘅分離意識啊、嗯，減低呢個台獨意識。 係， 咁所以就攞條水草綁住國民黨咧，都符合國情嘅。其實，因為連戰都係一啲要求好低嘅人。大家唔好睇到佢咁高，同陳水扁攞 SOGO 禮券差唔多個老婆。咁咧就連戰之後，好似頒個俾普京。 嗯， 係 啊， 嗱，咁你亦都知道啦，習近平咧就係、是、可以咧一口氣咧喺中國內部嘅文化座談會裏邊咧係講出超過二十個蘇聯嘅作家。 係， 你有冇睇 蘇聯 嘅最近出個篇嘢係之前佢喺一個即係北京文化座談會裏邊咧，係出口大佬我都未睇過，我淨係識嗰啲咩。咩咩普爾柯察金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啊？ 係 嗰啲嗰幾個啊，最出名嗰幾個，是但係佢係完全識曬嘅。 會唔會又係其實一啲其實係俄國嘅一啲學者寫嘅文章嚟？不過哎呀咁啱又咁巧啊，佢哋嘅思想頻道好接近 啊。哦，或者係佢其實因為佢係發表講話就唔係未必喺現場講、哦，可以之後加落。 係 OK 啊。 Okay. 之後補充加來，咁之後咧，佢習近平就訪問俄羅斯嗰陣時候，同普京亦都講過咧，佢年青時代一路都好受俄羅斯嘅嗰啲作家所影響。 嗯 咁我相信咧，就係、是、凡親而家60歲嘅中國內地出生嘅人咧，都有睇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係。 咁咧就早期嘅亦都有呢個咩安娜卡列娜。 係。係嘛 ？Anna Karenina。 Anna Karenina。咁就反而咧就托爾斯泰嗰啲就係台灣流行嘅啫，咩、嗯、罪與罰啊，之後嘅呢啲嘅咩古拉格群島啊嗰啲，咁、 嗯、 咧但係咧就呢、這個共產黨下邊四九年之後成長嗰代就好吹捧普京嘅， 嗯， 習近平都好崇拜呢個普京嘅，其實我諗遲啲就揸直升機啊打老虎啊就嚟嘅， 有冇佢同佢習武啊學啊嗰啲， 最近好似揸咩咧？最近好似揸賽車定唔知乜嘢嘅？ 習總 習近平唔係阿普京啊！ 哦，普京揸賽車， 係、 okay、 啊！普京試過打老虎啦， 係 真打老虎啦！ 我見過有條片係普京揸波嘅，只係因為個裸女擁緊埋佢嘅時候，啲麥克爾仲喺隔離添嘅，係啊！咁啊，普京就做出一個即係雙手想呢個揸。 咁所以孔子和平獎頒俾普京亦都可以理解嘅，咁但係頒俾穆加貝香港人就，我覺得李儀嗰啲就唔識國情。 係。 以今日中國在非洲強大的勢力呢、 嗯、 就頒給這些非洲的大獨裁者呢是、就是、有他的理由在這裡是就是沒有這些獨裁者呢中國的資金很難很和平地在當地得到保障 是 譬如去那些讚比亞的銅礦、 嗯、 其實中國投資很厲害的差不多那些叫做、Copper Bell 即是那個非洲裡面產銅的那些國家、 嗯、 全部呢都是跟中國關係 中國的投資是 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國家、 嗯、 全部跟中國關係咁而家就去到一個地步咩咧？包括西非、象牙海岸、塞內加爾嗰啲咧，全部親中嘅，好犀利嘅真係。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孔子其實係應該要適應我哋而家叫做咩新常態係嘛？ 係新常態， 係啦，用大陸最流行嘅講法， 呢個就包括保唔到七之後就變咗 香港大學都要適應呢個新常態。咁咧就孔子，我諗都要適應呢個新常態。 係 好快啦，我覺得咧、就會發現孔子有個學生係非洲人添 甚至乎孔子是一個非洲人， 即原來唔係，跟住發覺啊，原來喺呢個即係津巴布韋或者頭先講嗰啲非洲國家， 就出土咗一本論語啦。 唔係，即係揾到一個，喂，原來喺嗰度有個紅絲像出土。 哦，唔出奇，係啦，咁啊冇著衫。 是啊， 或者個壁畫裏面見到呢個子貢同孔子喺度坐而論道咁， 係， 或者見到子路咁樣同呢個顏淵喺度傾偈咁啊， 係。 咁嗱呢個咧就一啲都唔出奇， 嗯， 因為我哋唔適合唔適應呢個新常態， 嗯， 個原因咧就係咧保守估計啊，而家喺非洲， 嗯， 中國嘅移民超過100万， 嗯， 嗱呢個真係想象唔到， 係， 係二次大戰以嚟最大規模嘅。一個州去另外一個州的移民， 其實是殖民添，可能 如果用日本在30年代帝國主義的講法，就叫做拓殖。 嗯， 拓就是開拓的殖，是就是殖民的殖。當時呢日本移民滿洲就差不多100万了。 嗯， 是政府官方協助和鼓勵日本人移居滿洲，然後宣揚呢個滿洲是日本的新天地。 係係， 咁就台灣就大約60万。 嗯， 呢、這個就是亞洲的帝國主義的方式嚟。 嗯。 咁就當然呢個亦都係好值得討論嘅，其實即係話中國喺非洲係咪已經係另外一種嘅帝國主義嘅模式咧？咁 又話成日即係習近平自己講嗰啲就永遠唔稱霸啊，唔去侵略啊咁樣，究竟係咪其實用第二種方式去做咧？其實 嗱，你嘅手段可能唔同，手段就係18世紀或者係一路到20世紀非洲咧，都係用軍事佔領啊、武力嘅手段開拓。但係咧個結果係一樣的。 嗯嗯嗯。 你睇到葡萄牙好、比利時好、法國好、或者美國嘅利比利亞都好啦、其實佢係入咗去之後咧，佢兩樣嘢嘛。 嗯。 佢就係起港口、起鐵路。然後咧就將佢哋嘅部落社會、 貿易公司咁樣， 就建立一個嘅行政中心。咁、然後咧就建立一啲嘅貿易制度、貿易公司。係 啦。 咁佢就係除咗要將非洲嘅礦產運出去之外咧，佢亦都要將自己嘅貨物運入去。 嗯，係。 咁所以呢個係個結果嚟嘅，殖民非洲嘅結果啦。手段呢的而且確今日中國嘅手段呢同18世紀嘅殖民主義已經唔同，因為佢唔會派軍隊去索馬利亞、或者係呢、莫桑比克啊，或者係呢個讚比亞咁啊。咁但係實際上呢佢個後果係相似。 嗯。 而佢種移民拓殖嘅方法亦都從日本30年代喺亞洲殖民係好相似。 嗯。 台灣呢係1946年之後呢遣返嘅日本人係60万人。60万日本人。而日本在台灣今日啊，香港人最 enjoy 的台東和花蓮咧、其實是日本移民開發的、而花蓮機場甚至有神風突擊隊在那邊的機場起飛嘅，當時二次大戰嘅。咁咧就滿洲，大家今日見到東三省咁繁榮咧，個、工業基礎就是由日本的移民在那度建立嘅、包括滿鐵啦、南滿鐵路啦。今時今日我話俾你聽啊，中國最完整的農村調查到今日、就是30年代滿鐵。在滿洲做的社會學研究、就是逐條村落去做記錄，記載那些人口、丈量的土地和種什麼植物，到現在都未超過30年代日本。為什麼日本研究得那麼詳細呢？就因為他準備大規模地將日本的人移居去這個滿洲， 所以他就要好好地去研究你這班本來那些是什麼人，即係好似做人類學嘅， 因為阿卡文佢上兩個禮拜仲係喺馬拉威嗰陣時咧，佢好奇怪，去到一市集，一啲好荒山野嶺嘅一個小市集裏邊咧， 有中文， 你竟然見到中國人喺度擺攤啊！ 係， 佢唔係做大生意，佢係做小買賣 嘅， 喺度開間雜貨鋪啊咁樣。即係你諗下，想象唔到嘅喎，去到馬拉威就已經係非洲南部一個好細嘅國家。而在馬拉威裏面仲要是一個很小的城市裏面，一個小鎮裏面，你是會發現中國人在做生意的。 嗯。 那現在根本上整個情況就已經很普遍了。 是。 不是唯獨是某一個國家。 嗯嗯嗯。 而有些甚至是出現過什麼呢，就是說因為中國的僱主、中國的礦場的僱主人 怎樣去欺負那些當地的勞工， 加納發生過這個反中的暴亂，馬拉威都出現過，就是當地的商人遊行示威抗議中國的商人，是拿了他們的生意。所以如果你知道這個新常態的話，其實頒給這個穆加貝呢，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的、只不過就是你刪了孔子和和平那兩個字就 OK 了， 即是頒個即是友好 中非合作論壇你有的嘛，就中非友好長期促進中非友好關係， 對，或者這個友誼總統這樣，因為即係話一佢喺即係呢個中國特色或者呢個中國發展觀嘅一個世界和平就咁解嘅，即係你同我 friend 咁於是我哋大家可以互利，我嗰啲即係剩餘嘅產能可以俾你搞，幫我搞掂，我就唔會發癲，我唔會發癲咧就唔會影響世界，咁所以咧就對世界和平。 嗱，其實呢個中國式嘅經濟殖民咧，我覺得係對世界和平的，而且佢有貢獻嘅。個原因係咩呢？就因為嗱，呢個就係同美國式嘅就好唔同啦。美國式就係佢有附帶條件嘅。佢要你唔好貪污啊，人權記錄要改良啊，軍事獨裁政權就要即係唔可以咁樣去捉嗰啲反對派等等。阿志阿 Joy 又要開放俾啲 NGO 入去做人道救援啦、啊。中國就從來都唔做呢樣嘢。中國嗰啲人係揾食嘅。你唔會見到有人道主義者過去去拯救呢個非洲嘅孤兒，或者拯救非洲嘅大象，係唔會嘅。佢攞走佢啲象牙就會。或者係咩咧？就 攞嗰啲鑽石 都係啦，就攞啲銅礦啊、鑽石嗰啲咁嘅嘢。但係咧。美國佬咧就唔係嘅，悲天憫人咧，以為自己大 Q 曬咁樣。呢、這個就係美國嘅喺非洲嘅結果，就係、是、失敗嘅。但中國咧就好實際嘅。我理得你係呢、這個黑店。總之咧，你係黑店嘅體場，我就同你做生意，你就保障我嘅利益。就算你落咗台，新上台嘅人佢又買落去。而新上台嗰個又會保障佢利益。咁呢種中國式嘅經貿關係呢，佢表面上就好似冇牽涉到干涉中非洲國家內政。 即係內政係。 但實際上呢種模式係令到非洲陷入一個更加政治穩定同埋獨裁嘅狀態。因為佢唔使佢唔會理你個內政㗎嘛。咁所以佢又畀錢你喎。 但係你又係啦，有錢喎、 啊。但係你記住嗰啲錢係落咗去嗰啲家族嗰度喎，你記住喎。咁穆加貝嗰度喎。唔係落咗津巴布韋嘅人民嗰度啦。所以非洲嘅貧窮呢係仍然一冇因為過去十年中非關係突飛猛進、中國大量小米手機傾銷呢個西撒哈拉呢而改善得到喎。只不過就係佢哋可以用手機嚟去捉嗰啲反對派去 check 佢哋嗰啲電郵嗰啲。咁就仍然係咁窮嘅。但係咧，嗰、那個所謂權貴階層咧，就越嚟越有錢啦。 係， 當佢越嚟越有錢嗰陣時咧，佢個軍事上嗰個嘅內部嗰個控制咧，可以亦都即係更加強大。 係， 咁呢個就係非洲中非關係嗰個影響嚟 嘅。我覺得同即係嗰種西方過往嗰種殖民主義嘅好大唔同，就係即係過往嗰種咧，都仲有一啲可能意識形態或者價值嘅一種交流，但係呢種係冇嘅，即係純粹係一啲利益啊，純粹係一啲即係商貿活動啊咁樣。咁你頭先講就係話，即係完全係唔會即係干涉佢內政，甚至唔會即係加任何嘅即係附帶條件。 佢嗱，佢好處就係咩咧？佢存在嘅都合理嘅。係 啦， 無論你點樣去內部鎮壓你自己嘅人民反對派好乜都好。總之你保障我利益，我就會同你合作。中國好處咩呢？當然佢就話雙贏啦。雙贏就係我先幫你起個體育館啦，搞呢個非洲國家杯啦， 鐵路啊乜乜乜啦， 係啊，跟住搞鐵路啦，搞港口啦。咁就佢鐵路起得快，原因咩呢？港口就因為佢施工隊嚟自河南啦。大家你諗下呢個好得意嘅一個咁嘅過程嚟。咁咧，譬如2004年某個河南嘅建築工人，就去咗讚比亞之後咧。佢起完嗰啲嘅碼頭啊，嗰啲體育館咧，佢就發覺，咦？點解嗰啲非洲人咁中意我嘅手機咧？咁佢就開始喺華強北路將啲手機搬過去非洲，佢留咗喺度啦。開始 係， 其實佢一個文盲嘅建築工人嚟。 係， 咁咧就留咗喺度，發覺咦，商機處處喎。咁就然後咧，佢哋就用呢個 QQ 咧，就聯絡鄉下嗰啲人啦。鄉下嗰啲人起先就幫佢入貨嘅啫。就喺呢個福建嘅漳州咁樣，就將啲小米手機就寄過嚟俾佢。咁就跟住佢鄉下嗰個堂細佬就發覺，咦，阿堂阿哥生意越做越大，我又過埋去啦。嗱，咁你諗下呢個就係以往啊，深圳廣東省民工嗰個開發嘅過程。而家就只不過將佢個規模擴大咗 N 倍。 係，同埋有政府嘅即係後面嘅推 動。係啦，就開發到去非洲啦。咁然後咧，你發覺河南人喺非洲好犀利。就係由呢個咁樣一個另一個一個另一個，而河南因為窮咧，好多建築工人咧嚟自河南。即係嗰啲施工隊。咁佢完咗個工程之後，佢就留咗喺度。譬如喺2005年，可能已經完咗工程。咁佢留到而家已經六七年嘅啦，喺裏邊。你想象唔到嘅就係話佢去到好偏遠嗰啲嘅農村啊，唔係講緊大城市啊，係買咗幅地嚟耕田嘅，都係中國農民。 唉，所以真係做中國人，即係啦，去非洲打工好過新加坡打工啊。去新加坡打工嗰啲咧，完咗約之後就要翻嚟。 但係好少 個機場搬飯。 最近睇一個《紐約時報》嘅記者訪問呢啲非洲喺非洲託籍嘅中國農民，咁佢話：喂，大佬，你中國大國崛起咁多機會，走嚟非洲託咩？咁跟住佢話：喂，非洲冇我哋咁貪污。但第二樣係咩咧？其實都好悲哀。 即係呢啲人嘅都好悲哀。佢話：我哋喺社會底層喺中國係冇機會出頭。 嗯， 但係佢反而咧，佢豁出去咧，一支公動去非洲咧，走去種田咧，佢仲有機會咧，請啲非洲人幫佢耕田，然後跟住即係做到生意。 係， 佢話如果佢喺中國大陸自己鄉下冇關係咧， 嗯， 佢喺底層嘅人咧，其實係冇機會出到頭嘅。 係。 所以好多就好似西部牛仔咁嘅，而家中國 即係喺嗰度開荒咁樣， 喺嗰度開荒就淨係起路啊，然後承包咗大片田嚟攞嚟種嗰啲嘅，即係佢哋覺得賺到錢嘅嘢。 甚至乎有啲少似咗美國早期嗰啲，即係嗰十三個即係英國嘅即係殖民地咁樣。 係啊， 冇人理嘅，自己喺度搞搞開荒，跟住誒， 嗱、呢個就係一個 財富奶喺嗰度。 我諗好多我哋今日梁振英喺度發夢咩超級聯繫人咧，都係嘥 Q 氣。你想想，當中國有100万人在非洲，他們那個超級聯繫人就是他們自己人，他根本一帶一路就是說將那個基建令到中國的 Made in China 的貨物呢可以一路遠輸到去撒哈拉以南的國家或者西部的國家，他然後呢他那個出入口貿易的制度的建制，所謂全球化的貿易建制就不是再由美國揸旗，而是中國上台。曾經在非洲最活躍的那些，譬如黎巴嫩商人、中東商人，彎曬了，其實 是 沒辦法跟中國商人鬥， 是 因為那個貨是中國來的嘛， 而且他真的太多貨了，大 哥， 大把貨啊。 所以我都說你走一轉鴨寮街或者華強北路，你都知道大鑊，那些這樣的 iPhone 的 gadgets 在非洲很受歡迎的， 是 真的賣緊10元的風扇仔啊，那些就全部運去非洲， 他 又便宜，他的生產成本那麼低，佢如果佢唔運去非洲，佢搞唔掂自己嘅，因為 佢內需係消 產能過剩啊嘛， 產能過剩啊嘛。 係啊，所以變咗佢已經冇辦法，已經保唔到八七，而家變咗6.5 都係啦。 咁啊，唯有咩咧？ 差唔多啫。 咁但係咧，就梁振英仲發緊一個春秋大夢，話香港做超級聯繫人。我相信梁振英自己究竟非洲嘅地圖裏面有幾多少國家，佢都唔知啊。佢淨係去馬爾代夫， 或者佢淨係識得廣東省嗰啲咁嘅啫。 我諗廣東省幾多個縣佢都噏唔出啊， 應該噏唔出。 係咪仲即係仲喺度發夢話做自己咩超級聯繫人？ 係啊，搞內交啊嘛。 一帶一路根本唔需要你聯繫人，佢過去嗰十年啊，已經喺非洲通過殖民移民啊，已經拓展咗喺嗰地嗰個貿易系統啊嘛。咁而家只需要個基建，嗰個貨運一路可以用低嘅成本，因為沿途都係佢 manage 嘅嗰啲嘅貨櫃碼頭。佢咪可以一路將啲貨物去到全球咯？你諗翻轉頭，呢個同英國十九世紀東來 根本 係一模一樣， 一樣係啊。 只不過英國嗰陣時就冇咁多錢去送禮，送禮瓶嗰陣時用炮艦啊嘛，但而家唔係啊嘛，而家送禮瓶啊嘛， 咁所以點解佢要一帶一路就係亦都係即係點樣海上絲綢之路就係、其實就係要將嗰啲貨運做運 海上絲綢之路啲地方咩去到非洲啊？ 係啦，去到非洲， 去到非洲 係啊，中亞、非洲啊嗰啲咁樣咯。 因為佢沿途嗰啲國家咧，其實正正就係咧，好多時英美國家咧，佢哋嗰個嘅 啲舊嘅 願意掂嘅地方，因為就政治好混亂，佢亦都冇一個所謂 establishment 可以同西方打交道。 係 咁，但係咧，我覺得嗱呢個你真係要佩服大陸佬嘅真 係。 嗱，以前拓殖非洲咧就係台商，但係台商都係做生意啊，車衫啊、牛仔褲啊嗰啲。但是你話今次去到即係一個咁樣 total 全民嘅一個咁樣嘅移民，係中國先至會做得到。係咪？即係我哋諗下，你叫香港人去移民去非洲，唔係啊嘛，大佬，所謂都傻啦。 係， 即係大佬瞓唔到嘅熱度。咁但係佢哋有咁嘅毅力嘅喎，真係，即係去到嗰度踎六七年、十年咁樣喺度去做一小生意 嘅 啫。 但係即係可見喺嗰度咁樣，佢嘅生存嘅環境都好過喺中國，好中國好過喺大陸咯。 同埋佢要通過移民海外解決內需問題， 其 實同日本30年代係一樣。佢移民滿洲同台灣，佢都要解決日本嘅經濟嗰個衰退嘅問題。即係中國將來會出現勞工過剩，會嗰個嘅製造業即係開始衰落嗰陣時嗰個嘅，我相信會大規模更多人 係啊，又嗰啲都 移民非洲。 就會裁員啦，成咁樣，但係翻到鄉下又冇田種喎， 冇噶啦，係 啊， 唯有去海外， 唯有係 咯，呢個有深厚嘅歷史嘅。中國每當佢個經濟出現變化嗰陣時咧，其實喺17世紀、18世紀咁樣咧，係東南亞，就係福建同廣東，就係向南走啦，嗱唔係國家拱佢哋出去，係自己一路一路咁走，就係嗰啲窮嗰啲省份， 係 咁就最先。所以你而家見到而家泰國好多嘅華人，都係講潮州話啦，一係講閩南話啦。 OK， 係 啦，咁就廣東人好多去咗，譬如馬來西亞啦，即係馬六甲海峽嗰啲島嶼裏邊啦。福建人好多有啲去咗印尼啦， 有啲去咗泰國啦，咁柬埔寨啊、緬甸啊都好多，嗰邊係雲南啊嗰啲。咁呢個其實而家 repeat 緊中國十七世紀嘅歷史嘅， 係 嗰個影響可以好深遠嘅，我覺得。 咁啊，直情呢個中國夢就實現在即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就貼下一個孔子和平獎係會頒俾金正恩。我覺得未必，應該係嚟自非洲 嘅，都係嗰邊嘅，即 係係啦，西邊個邊啲？即係嗰啲南非啊嗰啲就唔會噶啦。 即 係 如果 IS, 民主化咗， 如果 ISIS 同中國 friend 咧，隨時呢個和平獎頒俾 IS 嗰啲人添啊。 嗱，而家就好難講啦。如果我覺得敍利亞嗰、那個即係俄羅斯支持嗰、那個。巴沙爾 巴 敍利亞總統巴沙爾能夠消滅咗 ISIS，我覺得孔子和平獎可能會頒俾巴沙爾。 啊， 係啦，咁就金正恩，我覺得前邊，因為始終冇肉食啊，北韓。 係係。 調翻轉，北韓係夾住中國嚟玩外交啊嘛，佢唔係俾中國予取予攜啊嘛。 係。 但係同喺非洲嗰啲國家好唔同。 同埋見個發展嗰個方向都唔同，北韓喺呢邊，即係佢又係去嗰邊咁樣，所以都 嗱，北韓最多就係咩嘅啫？就金正恩條肥仔就開賭。用賭場包圍中國，就抽乾呢個中國嗰啲貪官嗰啲水，所以佢最近咩新二州發展計劃，大陸佬就唔准佢發展娛樂事業 啦。整個新嘅，就整到香港嘅特別行 政區。哇！大佬，如果你韓妹以北韓嘅美女， 哇！ 仲加埋賭場，哇！大佬你東北嗰扎咁嘅貪官真係真係唔使咁遙遠落去呢個金沙賭場， 唔使啦。新濠影匯， 新濠影匯，大佬真係。呢、這個再開多幾個呢啲咁嘅新濠影匯都拍烏蠅我啦，真係 你揾幾個 Brad Pitt 佢都冇用嘅真 係。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呢個澳門啊， 就講下 呢個新濠影匯八字摩天輪啊，係啊，真係呢、這個究竟澳門嘅賭業究竟係唔係已經係一潭死水咧？點解仲會有人投資250億落去，搞到咁大規模嘅開幕典禮咧？休息一陣先。